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三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这首歌来自 Maroon 5，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是年代久远的一首歌曲了。当时这首歌是Songs About Jane， 当时是 Maroon 5的那张专辑是在2002年发行的，今年是2017年。所以这样一想的话，确实过了很久的这一首歌哈。在当时的时候 ，Maroon 5还是那个唱着 Harder to Breathe 给很多嘉宾去做暖场的小乐队。时过境迁，现在呢，他们已经成了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乐队，所以说真的是时间的力量是无穷的。接下来听听歌曲，放松一下心情。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986音乐随心听。

是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你问我知唔知我自己喺度做乜？我净系知道，如果我想做就做得。今时今日仲有边个讲道德？就算第一次唔成功，so what？ 为什么自卑干嘛要后悔 ？Yeah yeah，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认失败。太多不是三岁小孩，太多很想看我受害，把我口口声声的说到头来，结果还是一场空。谁说我不能自己来？成功用双手捡起来，掌握好的机会不多，这是我的秀，又干嘛不做？为什么自卑？干嘛要后悔？ Yeah, yeah,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认失败。 冇觉得闲，等我好消息，到时你冇得闲。无谓等得太多，嘥时间。就算有困难，都向前行。继续向前行，继续向前行，继续向前行。就算有困难，都向前行。 听到这首歌，觉得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曲，来自欧阳靖和陈奂仁的一个合作，叫做啊，没时间后悔。听到这首歌会觉得好像在说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说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吧，也是时间教给我们的道理。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时间去后悔的。而这首歌当时也是陈奂仁为这个《怒火街头》这个电视剧创作的一首主题曲。之前在一档节目当中，陈奂仁和欧阳靖也是碰头了。其实他们两个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的时候一直去坚持音乐梦想的路上，有一个自己的朋友陪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关于你的理想，关于你的规划，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孤单，但是 Sam Smith 告诉你，有的时候呢，你不是一个人。这首歌就是来自 Sam Smith， 来听一听他来所说 ，I'm not anyone。 Yeah, a new disease in my town called idiotic. Every pretty lady in my city got it point blank periodically. Empty seats, dining, Cipriani's like Beyonce. They're getting by or they're getting body. So Sasha fears, a whole lot of tears. Rolling down her cheeks, crying till she sound asleep. Sleep, preach, preach, pray. That today is not a lonely one. You gotta know you're not the only one. You and me, we made a vow.Better or for worse, I can't believe you let me down. But the proof's in the way it hurts. For months on end, I've had my doubts, denying every tearThis would be over now, but I know that I still need you here. You say the same crime. If you ask me, I might have had a couple women at the same time. How she hand do the pressure, Jack Dean used for breakfast. A cap of Valium mixed with antidepressants. My mama said that we need love. Till I found out life's a bitch with no prenup. You're on your own. Divorce is a court split. Decisions and choices. The poor shore, the fortress. Ignore it or forfeit. You say I'm crazy. Cause you don't think I know what you've done. But when you call me baby,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And I know.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Yeah. Jason Derulo 这首 If I'm Lucky。 这首歌是他在今年的9月1号发行的一首新歌。哎呀，今天是来听听这些歌曲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下面说到这首歌，说到之前上映的那一部电影，其实神奇女侠应该算是意义上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女性英雄的角色，她非常的善良而且非常的天真。下面听到这首歌就和这样一部电影有关，它就是 Shea 进行演唱的一首歌曲 To Be Human。 当时听到 Shea 的声音的时候觉得哇塞，真的是非常的霸气，而且为这部电影去献唱也有一种自己的力量从这个歌声当中传达出来。她是一个女歌手，而且呢 Shea 是父母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她开始真正的音乐之路也是非常的早，之前也曾经参加过很多的节目，包括去参加很多的比赛，去认真的去听各种不同的音乐作品的声音。就听听这一首 To Be Human， 感受一下这一种属于女子的力量吧。 You're the thing that I invoke, my old persistent ghost sent to make me crazy. And oh, it's hard now, but time it works out. 是刚刚说的这一首 To Be Human。 说到其实神奇女侠是真正意义上漫威的第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超人，因为之前的这种英雄角色都是大多当作花瓶吧，像黑寡妇或者其他的这样的女英雄，可能更多还是一个美观的作用在。但是神奇女侠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说到她天真，她也善良，但同时她非常有正义感，也非常有力量去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完全意义不同的一个女英雄的出现吧。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来自 Alan Jackson， 听到他的声音总有一种想要回到乡村的感觉，而他的声音总是那样的沉静和美好。这一首 Every Now and Then， 下半时段继续锁定 FM 九八六，继续来听音乐。 Love you thought was dead and gone, somehow keeps on hanging on, even when your heart has left it far behind. Just when you have turned the page, it seems to find a way, and there it is again, every now and then. And every now and thenThat old feeling comes around. Every now and then I see your face in another cloud. And every now and then some old something takes me right back again. Every now and then you can finally breathe life inWithout wondering where she's been, go to sleep at night without her on your mind. And in a second it appears, followed by familiar tears,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every now and then. And every now and then that oldAround. Every now and then I see your face in another cloud. And every now and then some old something takes me right back again. Every now and then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addiction. She's fiending for a thrill. I've got whiskey and morphine rushing through me. Stairs, I'm moving quicker than I'm running. Am I tripping over absolutely nothing? Thanks to whiskey and morphine, I'm up and away, up and away, up and away. Whiskey and Morphine 这首歌来自 Alexander Jane。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可能提醒我们2017年马上要进入尾声了，所以一定有什么工作计划的话抓紧完成。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帖，都可以把自己的心情留下来。今天来继续来听歌，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是重新让自己拥有满满的力量。下面这首歌虽然说现在的时间不太对哈，但听到这首歌总给人一种活力满满的感觉。这一首来自蔚蓝 Morning。I cannot see why we can't be in love.

卡奇社加魏如萱，经常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把它再拿出来听一听。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听到这样的旋律的组合，总觉得会心情莫名的舒畅起来。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歌是在你的歌单当中，只要不开心就会拿出来听一听？如果有的话，那恭喜你，有一个可以让你在失落的时候听到开心的歌曲，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刚刚说的这个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是当时卡奇社在2006年发行的第一张同名 EP。 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打开音乐就是打开好的心情。下面这首歌交给周董吧，让他来带领我们走入一段我们童年的记忆，让我们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感受一下稻香。 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首歌来自旅行团，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听到他们的声音，总有一种为自己打了一针鸡血的感觉。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梦想还在有想法的阶段，一定要努力去试一下。失败是因为曾经尝试过，如果连尝试都没有的话，何谈失败呢？所以有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为之而奋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交代，也是一种力量。最后一首歌交给梁博，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也带给我，带给我们大家，给我一点温度。我们明天再见了。 是因为听起他的声音吗？